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西与何建国大吵，何建国负气离家出走。半夜，小西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小西的父亲骨折，何建国殷勤照料，任劳任怨。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一切安排停当，小西妈在客厅里召集子女开了个小会，说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老年人还要久一些。她的意见，在没请到合适的保姆之前，三个子女轮流请假，在家里照顾小西吧。小航就很为难，公司派他去意大利进行商务考察，这事儿他跟妈妈说过，不知妈妈是忘了还是让他放弃，于是提醒了妈妈一句。小西妈的意思是放弃，让他跟公司解释一下，让别人去。小航闻此沮丧之极呀。这时候何建国开口了，妈，要我说呀，要是去美国什么的也就算了，意大利机会难得，他们搞建筑的尤其需要去意大利开开眼。小航就感激地看着姐夫啊，姐夫就宽慰他似的冲他一笑。小西妈就说了，如果他走，你们俩就得多做一些，别指望我啊，我科里那么多病人呢。你们俩当然指的是何建国和小西。何建国就说了，不用您不用您，哪能用您呢，小西都用不着，我一个人就行。众人闻此一齐就看他呀。我是这样想的，我回来住，夜里呢我陪着爸爸，早饭我做，白天我中午回来一趟，爸爸的中午饭也就解决了。这样算下来，爸爸每天单独一个人待的时间只有半天，半天就好办多了，把水呀、小便器呀什么的放到爸爸够得着的地方，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即使有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回来。小西妈沉吟着，就坡下驴也好，这样的话都不耽误工作。她本来担心的就是小西，不想让小西累着，正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之所以偏心眼儿，主客观的原因都有。主观不用说，小西是她女儿，客观上小西也不能再辛苦了，妇女流产对身体是一种相当的消耗。为了掩饰偏心，他就得表示一下对女婿的关心。想了想对儿子说，小航啊，你走以后把你的车给你姐夫开啊。何建国呢摆摆手，哎，这个我也想过了，从我们单位到这儿路太堵，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间，为保险起见还得骑自行车，自行车快骑半个小时，我们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早晨呢 就把米饭用电饭锅给做上，菜呢洗好了摘好了，种回来切切上锅一扒了，半个小时就够。碗留着我晚上回来洗就行了，这样呢还剩半个小时，正好骑车再回去，那要是开车就难说了。妈妈点了点头，脸上难得地露出了对何建国的满意。不可能不满意呀，考虑得这么周到这么细。看到妈妈的神情，小希就别提多高兴了。这么些天来就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按说爸爸骨折是件坏事儿啊，没想到因此解开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大结。足可见呐，世上之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小希、何建国回家来住，何建国说到做到，坚决不让小希受一点累。晚上小希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希妈睡在小航的房间里，建国呢睡在小希爸的房间里，临时搭起的一张行军床上。那床是钢丝床，年头久了中间有些塌，一夜起来之后是腰酸背痛的，何建国提都不提。夜里头小希爸那边一动他就醒，一有事儿就起，拿药拿水倒小便，耐心周到。早晨全家人还睡着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起来了，一头就扎进厨房里忙活。除了准备早餐，还得淘米做饭，把中午要做的菜准备好。中午呢在公司匆匆地扒两口饭，骑车一路的猛蹬赶回来做饭。等小希爸爸吃完之后，又一路的猛蹬赶回去上班。令小希爸感动啊，令小希妈赞许。眼瞅着女婿没有几天就黑瘦了不少，老两口商量着得抓紧时间找保姆了。事实上自打小希爸骨折，保姆是一直在找，可没合适的。基本上是人家觉得他们不合适，人家不愿意照顾卧床的老人，尤其是男老人。也不能怪人家挑三拣四，都是些年轻小姑娘，照顾一个各方面都需要照顾的男性，与他们很是有一些不方便。这个意外事件再次把顾家一直酝酿一直未决的保姆问题重新提上日程了。过去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小希爸，现在看全家尤其是女婿为了自己如此的操心受累，不能不改变主张了，不能不屈从于自然规律，老了就是老了。今天摔了一下就骨折，明天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呢，现有事儿现找人肯定是不行啊，如同军队打仗是一个理儿啊，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不备。可真把这事儿提上日程，才发现找保姆远非容易的事儿啊。找容易呀，找合适了难，跟找对象一样。这天老两口又为这事儿长吁短叹的发愁。何建国心里一动，要不我给我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在那边帮助找一个。小希妈闻此眼睛一亮，好啊，知根知底儿的也保险呢。周日头天大风是刮了一天，夜里边风停了，天被大风刮的是一碧如洗，处处阳光灿烂，菜市场熙熙攘攘的，阳光下放眼望去，菜摊上 一片红绿黄白褐，滴水沾露带泥，人们挨挨擦擦，挑挑拣拣，顾小溪和简家穿梭其间。现在周末成了简家最难过的日子了。周六刮了一天的大风，他哪儿也没去，一个人在小屋里闷了一天。就是不刮风，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三十多了，同龄们的闺蜜们结婚的结婚，同居的同居，交男朋友的交男朋友，很少有他这样的彻彻底底的单着身。幸而大风给了他一个不必出门的理由。今天呢，早晨醒来一眼就发现了外面的好天气，心里头就一阵的绝望。这样的好天气，一个人闷在小屋里会疯掉的。可是不闷在屋里去哪儿啊？商场、公园、餐馆、影院，一个人形单影只不是找刺激吗？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去处，顾小溪家。小溪的爸爸骨折，他一直没去看过，正好趁今天去看看。他是小溪的朋友，现在还兼着领导，于公于私都应该去看看的。一直没去是因为不愿碰到那个讨厌的顾小航。前不久听说他去了意大利，嗯，正好。当下简家就从床上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梳妆打扮，总不能踩着饭点上人家吧。私心里是想赶去吃午饭的，而后在附近超市买了一大束粉色的大朵的百合花，一大提篮的水果。到了小溪家，正好碰上小溪要出去买菜，于是呢把东西放下以后陪他一块儿去。能够名正言顺的去买菜也是一种幸福啊。一路上简家跟小溪絮絮叨叨不住嘴的说，到底昨天自己跟家里闷了一天了。哎，小溪，听说王方强现在都有孩子了，女儿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夫妻俩关系也非常好。哎，王方强追我追了三年呢，当时我也很喜欢他，要不是因为刘凯瑞。哼，当初喜欢你的人多了，不止一个王方强。哎，小油菜多少钱呢？小溪后面的话是问菜饭的。1.2元。这么贵呀？哎，大棚里的啊，上价就贵。小溪挑油菜，简家看着他挑。小溪，我现在特别想过你这种日子，下班以后买菜做饭，然后呢一家围着桌子吃饭说话。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家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放了学就往家跑，就喜欢回家。哎，真羡慕你，你多好啊。你呀，只要不嫌贫爱富也能这么好。哎，小溪，我当初真不是为了钱才跟刘凯瑞，真的不是嫌。行，真的不是嫌贫爱富。真嫌贫爱富也没什么呀，恋爱结婚又不是做慈善事业，还非得爱穷的爱丑的才对，才是心灵美啊。 可我真的不是呢。行行行行，为了表示你的真的不是，你就把车把房还给了他。没了钱有感情还可以呀，要是没了钱也没了感情，咱忙活了半天不就白忙活了吗？小西把挑好的两把油菜搁在秤上。哎，我还是那个意见啊，去跟他把汽车房子要回来，如果可能啊，那对钻石耳钉也要回来。有一会儿蒹葭没有说话，不得不承认小西的话有道理。从前他跟刘凯瑞好的时候也是形单影只的时候多，刘凯瑞太忙难得陪他，但那时候即使没有人陪，周末一个人在设备齐全的别墅里听听音乐，看看碟，上上网，泡泡咸水浴，做点东西吃，或者是什么都不干，就那样穿着棉布的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慵懒着，也是好的呀。感情没了，物质在，总比什么都没有了强。当时一怒之下退房退车，现在看真的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既然已经退了，再让他去把他们要回来怎么要啊？说我跟你跟了6年，你得赔偿我，那不真成了卖了吗？事实上刘凯瑞曾经主动地让蒹葭开过条件。那天从顺义执法站回来把小西送走之后，刘凯瑞把他送回来了。什么呢？送到了蒹葭的住处。显然刘凯瑞没有料到蒹葭的住处会是这样，这么破，这么旧。站在他的小屋子里，刘凯瑞说了让蒹葭开条件。一，刘凯瑞不会离婚。二，这种情况下若要继续他们的关系，蒹葭所要的条件。从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从前他一直让蒹葭认为婚姻将是他们爱情的结果。蒹葭听了冷笑一声之后说，哼，条件就是结婚生孩子。刘凯瑞说，生孩子可以呀，那至于结婚不就是一张纸吗？那比如啊，他妻子倒是有那张纸呢，得着什么了？一年里头他有1/5的时间不在家，过年过节不得不回家的时候也属心不在焉呢。他妻子从那张纸里得到的只是温饱和名誉，毫无其他的乐趣兴趣都没有。他们两个分屋已然是多年了。蒹葭呢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一字一字地告诉他，那张纸不仅意味着温饱和名分，还意味着一个女人的感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祝福。这时候刘凯瑞又搬出了他说了10000遍的陈词滥调，那是任何一个女孩只要想就能实现的事情。而刘凯瑞能给他的，这时候蒹葭发作了，尖叫着把他推了出去，等于把钱和钱所能带来的一切推了出去。 小希保胎不成，令夫妻二人担心小希患上习惯性流产的隐忧更加深重。何建国尽力安慰小希，但他自己也是底气不足，小希的情绪越发低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何建国细致周到地照料着小希的父亲，过意不去的小希父母仍提出要请保姆，何建国再次主动请缨。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简家跟着小希买菜，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希那副休闲家常悠悠然的样子，越来越觉得刘凯瑞无耻可恨。要不是他，自己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小希在水产摊前站住了，指着在黑塑料水箱里游的鱼说，要一斤半左右的。趁鱼贩捞鱼，简家又说，哎，小希，你说他怎么能这样啊？明明不能跟你结婚，哎，生骗一骗就是六年，一个人怎么能这样自私啊？类似意思的话，简家从来了之后就说了不下一百遍了。那关系再好，再有同情心，同样的话听一百遍之后也得听腻了呀，至少是没感觉了。行了，简家，你行了，话说三遍淡如水，你这几句话颠来倒去说多少遍了？哟， 烦了。 烦了。 还朋友呢。那朋友也不能当垃圾桶使啊，什么馊的烂的都往里头倒。想不想知道祥林嫂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听到这儿，简家把菜往地上一放，掉头就走。小西可就叫起来了， 哎，简家，这么多菜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拿呀？哎，晚上也请你在我们家吃好不好？哎，你知道的，我们家何建国做菜一流。 简家呢这才站住，回过头来帮助小西拎菜。顾家的餐桌啊，是那样的丰富丰盛，同时又是那样的家常温馨。餐桌是圆的，而不是眼下时兴的西式长方的，那种餐桌不适合中餐。餐桌的中间放一个砂锅，砂锅里头是排骨、莲藕，还有枸杞。菜呢，有大葱摊鸡蛋，素炒油菜香菇，糖醋木耳香菜，清蒸草鱼。哎，那清蒸草鱼可以说是做的完美之至。肉是极嫩，味儿呢是极浓，调料的味道似乎是均匀浸润了肉的每一根纤维，简直就想不出是怎么做的。后来问了才知道，原来啊，在做之前，何建国呢要把调料先在鱼上腌两个小时，等滋味啊全进去了才封好了，放在微波炉里转，用高火两面呢各转两分钟，同时呢炒锅就热好了油，把调料放在里头烧开了，而后浇在微波炉转好的鱼上，就会是这种肉嫩味儿浓的效果。饭呢是米饭，吃着香，闻着也香。原来何建国做米饭也有讲究，用两种米，东北大米和泰国香米，前者是吃着香，后者呢闻着香，二者的比例是啊5:1。小西的爸爸也上桌吃了，何建国坐在他的身边，一会儿为他夹菜，一会儿为他盛汤，眼到手到，体贴入微。小西尽可以自顾自吃他的，什么都不用管。简家看着这一切，很是感慨呀。用世俗标准说，刘凯瑞比何建国成功，但是，当这个成功人士不爱你，至少不肯用他全部的爱去爱你的时候，他那成功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呀？都说呀，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就看他肯不肯跟他结婚，肯不肯把自己的一生同他拴在一起。自己当初太追求成功，追求与众不同了，现在才知道平凡夫妻庸常的生活，柴米油盐的琐碎幸福，是多么宝贵，多么难得，多么真实啊。顾家的门铃响了，简家全没有放在心上，他是这家的客人呢，来了谁都与他无关呢。何建国去开的门，来人是顾小航，大包小裹，风尘仆仆。由于意外，除了小西爸，屋里的人齐刷刷的就站起来了，简家更是惊得差点儿没把椅子推倒。他不仅讨厌，他还有点怕小西这个愣头青的弟弟，生怕他会当众说出点什么来。与刘凯瑞的关系，不管他怎么为自己辩护，事情的本质也无法改变呢。他就是一个曾经被包养的第三者。小西爸妈对我被包养的三年的书名都反感，何况对真人真事儿呢？而简家尊敬他们，被所尊敬的人瞧不起会令他难堪的。 这时候听小西妈问小航，不是说去十五天吗？这才刚刚十天怎么就回来了？哦，正事就十天，而后安排的全是玩儿。我这不惦记着家里吗？就提前回来了。哎，爸，怎么样了？小航边说边向卫生间走，说是得先洗洗手。小西妈呢让他干脆洗个澡，他就连声说啊，不行不行不行，饿死我了，这一个多礼拜在意大利我就没怎么吃，真不明白这欧洲人在饮食上的想象力怎么会这么贫乏，除了面包就是肉，再就是一堆的菜叶子。哎，经常在路边上见到他们喝着可乐吃着面包也能吃得下去。洗完了手来到周边坐下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上好香哦，就抄起筷子开吃。小西爸就对儿子不满了，就知道吃啊，也不问问是谁做的。嘿，那还用问，咱家里谁能有这手艺啊？转身对着何建国，对吧，姐夫？小西妈赶紧着补充，哎呦，你姐夫这些天可是累坏了。二老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何建国的感激，包括弟弟小航也在用他的方式表达感激。小西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吃完了饭，一家人围着茶几喝水说话，何建国呢在厨房里洗碗。简家要去帮忙被何建国推出来了。客厅里小航就打开了箱子，开始给大家派发礼物。先拿出一个小盒给妈妈，里面是一枚胸针，玫瑰的造型，纯金的枝叶，水晶的花蕾。小西妈拿在手上眯着眼睛看，这漂亮是漂亮啊，可惜我们整天穿着白大褂呢。小西不爱听，最不喜欢妈妈这点了，十几年如一日的装束，从来不知道打扮，满门子除了工作简直就没点别的。他就拿过胸针往妈妈前胸的正中间一别，妈，下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穿白大褂啊。别好了以后远远近近的端详，妈，太好了，您知不知道啊，您自己是一个美人儿。小西爸就接上话了，哼，你和小航比起你妈当年那差远了。不是讨好，是真话。小西很快地说，所以呀，爸，娶一个美人回来，尤其是一个有事业心的美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全家人都笑了，笑声中小航把一个长方形钱夹拿给爸爸，爸，西服专用钱夹。小西爸接过钱夹闻闻看看，哎呦，这好细的皮子。哎，建国啊。何建国闻声从厨房出来了，小西爸转身就把钱夹子给了他，你拿去试啊，我一个退休的人用不着穿西服了。小西挡住了爸爸的手，爸，建国不缺钱夹，缺的是钱，要我说啊，您把钱夹留下，要是钱上有富裕的话嘛。全家人又都笑了。小航说，爸，给您呐，您就留着，姐夫有姐夫的。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红底儿白十字的小盒给了姐夫，姐夫，瑞士军刀，这些天呢 辛苦你了。哎，哪里哪里呀，真是的。 何建国忙把两只尸首在围裙上蹭蹭，接过小舅子的礼物取出来细看，便顺嘴就问了问，这到底多少钱呢、啊、小西就叫起来了， 呀，有你这样的吗？送你东西还问钱啊？ 那我不是怕小航花钱太多吗？ 再多他已经花出去了。 全家人是再次大笑，简家就坐不住了。家人乐融融的气氛对外人来说是一种排斥，对他来说还是一种折磨。简家没有家。简家的妈妈在他14岁的时候车祸身亡。早晨一家三口一块出门，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妈妈还说让他放学后按时回来，晚上给他烙韭菜盒子。韭菜盒子需要现吃现烙，凉了就不好吃了。可晚上回来妈妈没了。六年以后父亲再婚，他父亲够不容易的了，一直守到他上了大学离开了家才结婚。可是人上了大学也是需要家的，如果说没有了母亲的家还能算是家的话，那么有了后母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了。尤其是当后母和父亲有了他们的孩子之后，如果不是家中的这个情况，他和刘凯瑞可能还不会纠缠这么多年。简家起身表示要走，小西一把拉住他让他等等，眼瞅着就该给他礼物了，他得看看是什么东西才有心思送客。小航给姐姐送上一个路易威登的手包，小西接过那名贵的手包一句话说不出，只发出了一连串的惊叫，天哪天哪天哪天哪。东西这就算派发完了，简家再次起身要走，这时候小航才觉出有一点不妥，全家同时也有了同样的感觉。俗话说见面分一半儿，你小航从意大利回来，人家简家正好在这儿，你就算不分一半儿给人家总得意思意思吧。可是拿什么意思呢？小航在脑子里迅速地搜索，想箱子里还有什么适合女性又必须是不太贵的东西，太贵了他心里会不平衡。最后他送简家的是一瓶香水，合人民币不到200元。当时买它因为它便宜，看着也体面，用来以备不时之需，毕竟他还要交女朋友的嘛。简家当然无例外的推辞，小西接过去塞给他说，给你就拿着。何建国也过来凑趣说，拿着拿着，简家你现在是我们小西的领导了，日后啊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小西妈闻此就一愣啊，嗯，简家是小西的领导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在他的印象里女儿工作上比简家要强啊，强得多呀。小西妈自己是个事业心强的人，对子女当然也会有同样的要求。她就扭头看女儿，求证。于是，小西只好说了，简家现在是他们编辑室副主任的事儿。此事她没有告诉妈妈，是知道妈妈很在意这些，会追根究底。那样的话，又要扯出何建国和何建国的家。 简家哪知道这里头的枝枝蔓蔓呢？赶紧对小西妈解释，说小西是因为关键的时刻在家保胎，没有参加竞聘，否则的话，副主任一职绝对是小西的，轮不到自己。小西妈一听，脸当时就沉下来了。小西和何建国一看，心随即也就沉下来了。小航提前回来，不必上班，可以在家照顾小西罢了。在回自己家的路上，小西就连声的叹息，为建国这么多日子的辛苦付诸东流。在妈妈听说他为保胎未能参加竞聘的事儿后，脸上又现出了那种叫人害怕的冷漠。这还仅仅是他家这边的情况，还有建国的家呢，他们家还不知道他家老二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呢。何建国一直没敢跟他家的人说，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为了这个孩子，他们家连老房都卖了，可想而知啊，他们在这个孩子身上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小西和何建国没有乘车，沿着街信步的走。何建国把手插在上衣的兜里，小西把手放在何建国兜里的手里，两个人的手正好就裹在一起了，那手干爽温暖。两个人走着无话，心头是不尽的愁啊。一会儿小西开口了，建国。他一开口，何建国的心一下子就提了上来，似乎预感到他要说的是什么。小西说的果然正是他怕他说的。建国，到时候你可不能把我出卖了啊。 什么？ 何建国装傻。 你不能跟他们说我有问题，说我保不住胎。 那我怎么说呀？ 何建国机械地问了一句。 说你工作忙。 我工作忙和你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没时间照顾我呀。 要这么说，我妈我嫂子肯定自告奋勇来伺候你。 那你就说咱们现在不想要孩子，想要二人世界丁克族。 那他们会说孩子生下来他们带到乡下去养，不妨碍你丁克。 那你什么意思啊？跟你们家说实话啊，说小西不能生孩子，他没有这个能力，连母猪母鸡都不如，他怀上就掉怀上就掉，让他们嘲笑我，可怜我，看不起我。 何建国更紧地攥住兜里他手里那只小而软的手，一个字儿也说不出。片刻，小西又说了， 要不你就说我不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他们最多是生我的气，可是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不能生孩子，他们会怎么想啊？ 站着茅坑不拉屎，耽误我们家建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哎呀，不会的，他们不会，他们都是特别善良的人，不会拿这事儿挤兑你。 这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你根本无法体会，在他们眼里，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就不是女人。我以后见了他们还抬得起头吗？ 你瞧你呀， 不能生孩子就抬不起头了，又不是封建社会把妇女当生育工具。 是封建社会倒好了呢，让他们给你张罗一房小老婆生孩子，不就完了吗？ 哎呀，小溪，别这么悲观啊，那大夫也没说不能治，咱俩呀，再接再厉啊。 再接再厉，咱们都多大了，还能再厉几回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敢往后想，往后一想，我这心里就空落落的。你说我爸我妈老了，还有我和小航，那我老了，我有什么呀？ 那我不也一样吗？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换一个女人就可以有孩子，我呢，再换100个男人也没戏，命中注定孤苦伶仃，无儿无女。 哎呀，小溪，别说这么惨啊！哎，你以前不是也说过不想生孩子吗？再说现在不愿意要孩子的人多着呢。 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两回事儿，不想生是不想，不能生是没能力。一个没能力的人如果说自己不想，让知道底细的人听了，肯定得说你也配说不想。嗯， 说到这儿，声音就被泪哽住了。自此一路上两个人就再也无话了。 在如何答谢刘凯瑞的问题上，小溪与何建国再次发生了争执。就在此时，建国爹再次不请自来。当得知小溪做了流产，怒火万丈的建国爹冲到小溪妈工作的医院登门问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Thank you.